港关系若即若离，政改普选争论不断，整体竞争力下降，面对挑战，香港将要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香港下一步特别企划， 专访香港政界重量级人物， 范徐立泰、 曾玉成、 高永文、 刘兆佳、 周一月、 苏锦良、 李鹏飞、 叶刘淑仪， 把脉正经，为香港找方向，为下一代寻出路。 8月12号至8月2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精彩重现。 锁定凤凰 U Radio， 与你共同关注 香港下一步。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来到香港时间中午的12点02分，三立化新闻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与你关注全天候的两岸三地新闻动态。今天呢，我们将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两个话题，首先呢是在美国一份政府文件显示，联邦机构开启了一项贿赂调查，这个查的是谁呢？查的是摩根大通是否曾经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来帮助这个银行、这个投行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获得利润丰厚的业务。这个消息来自纽约时报。那现在我们看得到名字的呢，他就透露了摩根大通呢曾经雇佣了中国银行业的前监管者，现任中国光大集团，哎，光大集团最近事情很多哈，光大集团董事长的儿子，那同时呢还有另外几位，这个包括了前铁道部，也就是现在这个中国中铁的这么负责人的子女哈，就出现在了外国投行的雇员，恐怕还是高级雇员的名单当中。这个是来自这个投行主动公开的消息。那美国证监会呢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他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调查目的是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啊有腐败的行为。所以说今天恐怕请大家一起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就是在摩根大通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这样的新闻见报之后，你觉得这是在孕育权钱交易，或者说有人认为是政商勾结的基因吗？会让这样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到下午的1点钟。 好了，同时呢在国内的部分哈，在上周咱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同一首歌，大家说同一首歌好长时间没有看着了， 其实几年前已经就停了。 对，但是呢如果你结合新闻联播的一条新闻，可能就让你能够更多的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晚会啊哈可能以后要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主要是来自中宣部的这个一纸通知啊，说以后要节俭办晚会啊，这个节俭办晚会要制止豪华铺张。那就具体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晚会的制作费啊，你这个舞台就不可以做的太怎么说，不能做太奢华哈。然后请的明星呢也不可以太大牌。总而言之，这个要少花点钱。 没错，那看到的这几个部委哈联合发表一个通知，不仅仅是中宣部，还包括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那恐怕中宣部是最强力的那个。 没错，在上礼拜二的时候就发出这样一纸通告。 嗯， 那其实现在人就是说啊，通告呢，你通告结束之后呢，到底会对谁造成什么具体的影响？可能首先你在电视屏幕上估计就没以前那么流光溢彩了。首先你看朱明奇同学刚刚放假回家，回到杭州，你看央视的那个音乐频道吗？或者叫什么， 我有的时候看到，对， 好看吗？坐得住吗？在电视面前 坐不太住，但是我妈喜欢看。 你妈喜欢看，除了你妈呢还有谁看？ 我外婆。 你外婆你看什么？ 你看中国好声音吗？ 我很少看电视了， 很少看电视。 这真是哈，我不得不说，这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点儿，这个觉得有点遗憾啊。 嗯， 因为呢，电视真的不好看。 不好看， 我指的是这个回到中国内地啊，这个电视真的没什么好看的。这个你说每天吃完饭啊，也就是除了这个各种做梦的这个选秀节目之外， 做梦的选秀节目， 选秀节目之外， 声音在旁边。 对，吃饭的时候通常这个新闻联播咱们就先不说了啊。这个别的这个综艺类的节目，本地的电视频道，除了电视购物，就是相亲的 、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这个就所有的都在相亲，要么就是家庭纠纷。要么就是选秀做梦，就是三类节目，加上到了这个时段播一播电视剧，然后转播一下新闻联播，再到晚上了以后就开始卖那种什么八星八钻的手表，就没有了。然后这个节目真的是不好。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回农村，真的是回农村爷爷老家过年。当时呢电视机非常小，可能18英寸还是多大的，家里的每年 18英寸不小了。 过年的时候呢，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放晚会。你看完央视春晚，你接着可能看江西卫视啊，什么贵州卫视啊， 是 浙江卫视啊。总之，你一年真的是七天乐。央视好像有个节目叫什么"过年七天乐"是吧？ 对， 基本上就是你七天守着电视，晚会、听歌、跳舞的，你是看不完的。但现在长大之后，你真的发现，首先我春晚都看得少了。然后对于晚会啊，你还有另外一点特别受不了，你会发现呢，这些歌星他十几年都只唱一首歌， 对， 是不是？ 对，我最想问的问题是，香港那个张明敏，他除了会唱我的中国心之外， 他 还会唱什么？ 你说他的十几年都干嘛去了呢？比如说我看那个新闻叫那个高林生。他就之前写过一个文章，就数落央视所谓的这种同一首歌， 比如说李谷一从来只唱难忘今宵。 没错，他说其实啊，我还有别的歌人，但是呢我一上这样的节目，他们只让我唱的一首，或者呢我在各地演出， 刘德华只能唱恭喜恭喜恭喜你， 我的中国新人，不是什么中国人 之类 的。他说啊，其实我还唱了别的，但是呢最后剪出来的时候，他也就保留我这一首。 对， 这对于歌手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本来上你们电视，我就想推广我的新歌。 我想说就是这个同一首歌，其实在这个资料的搜寻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来的。就是樊叔跟我说这是同一首歌，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TVB 的那个欢乐满东华。 我以为是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在网上去看一看这个节目是什么来头。然后呢我看了两三个短片，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唱歌的一个节目来的。我也想不出来有什么点可以特别的吸引人去看。那刚才听你们说呢，就是这些节目呢，如果跟其他的节目，比方说就是真人秀，很多人在比赛的那一种，又不够吸引， 又不刺激。 对对对，又不够朱明其实说的相亲的比较好笑好玩的东西。对，那剩下来就是好像魏晨说是婆婆奶奶去看的一个节目，那真的他还有这个 价 值 吗？ 对，然后呢我就在想， 你不要这个小看婆婆奶奶，婆婆奶奶占中国人口的很大一部 分。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只是节目呢其实是提供给大众去看，还是去展现这个地方的一个名声呢？ 展现地方名声。 对对对对，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提问出来 名声。 对， 你说的还真的是 打的节目，就是去 show off。 你看同一首歌 你说的，比如说他跑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当地的 叉叉叉 啊，走进叉叉这个地方来， 走进什么梅州啊， 就是我们的节目做的那么好， 就 表现了我们的这个地方是什么的。 但不是表现央视节目做的好，是表现人家地方政府做的好。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 你别说人家花很多钱， 意思在里面， 人家花很多钱才能把你这个同一首歌这样的节目请到当地， 特别有面子， 特别有面子。我看这个。以前记者早在五六年之前啊，就有人调查报道，你看要一个2-3线的城市啊，请这个央视的同一首歌，你这个投入起码是这个5-6百万，这还是这个将近要十 年 前啊。 08年三联生活周刊他们就做了一个专题，就说呢同一首歌，你去到地方上呢，一般制作一场是高达1000万的，1000万，但是1000万你算小数了，你看现在。 湖南卫视啊，什么浙江卫视做什么选秀， 你去问他们请庾澄庆花多少钱， 一集一集都是上亿的， 是 上亿的，一千万算什么呀。 对， 但是当年13年前同一首歌出来的时候，你还别说它的那个意义啊，就不仅仅是说制作费或者他唱的歌好听， 这对于很多二三线城市来说不亚于办了一次奥运会。 哎，他一开始不是去各地的没有去走进那些二三线城市，只是在北京，第一场应该是在工体还在哪儿？我记得十几年前 是 爸妈那一代是说，哎呀，我们当年听的老歌现在的歌手都回来了，你像张琴唱什么你在我身边，你记得吗？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不知道。 还有什么张强啊什么唱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之类的， 听过。对， 还有什么李春波啊，什么一封家书，他说那些老歌呢，你把它重新给请到央视的舞台上，他这个意义呢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十多年之后你就发现变味了， 就变成商演了， 商演了，他走进一些城市，走进一些大型的国企，不是央视出钱，很多呢都是这些地方政府， 央视不用出，根本 或者是那些大的企业出钱，出钱完了之后呢，有的是要卖票的， 当然 卖票之后呢，最后是转嫁给当地的老百姓，老百姓都觉得，哎呦，现在晚会我首先也不看，你来了虽然是我倍儿有面子吧，但是去了之后呢，我发现很多是假唱，假唱我何必花那钱吧。 对， 所以呢，我就看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是市场行为。 对， 就你尽管说现在什么八项新风啊，要禁止奢侈浪费，但是你想这些节目 长期存在着荧屏之后呢，大家也不爱看了，不爱看了完了之后呢，地方政府你现在看是还挺面子工程的，但是有一天老百姓我也不愿意花钱买票去看，你即使送票我也不想去看了，电视上不就那些来来去去的每年十几年都唱一首歌，我干嘛要去看呢？没有任何的新鲜感。 你觉得这些晚会本身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觉得没有。 哎，我倒是觉得这个晚会存在有没有必要，这个不是咱们来决定，这个还是观众来决定啊。关键是你说这个比如说中宣部这个联合其他部委发这个通知说要节俭办晚会，我觉得初衷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你作为政府部门来说要求政府部门自己勤俭节约，但是关键是这个晚会的这个概念非常多，你说晚会同一首歌它是央视的一个商演性质的一个品牌的晚会，对不对？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办一个商业演出，这个晚会算不算呢？如果说我自己掏钱包，我是不是也要受到中宣部的这个节俭的影响呢？ 哎，所以这个真的是还得分情况来说。演出本来种类就很多，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比如说财政部要求政府机关你不可以以这个政府的名义以财政支出去办晚会，我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你当然不可以。 如果是演出商， 对，你不可以掏纳税人的钱去办一台晚会再向纳税人收门票啊，这我觉得这个是应有之义。但是如果我自己商业行为，我就是愿意花钱请这个大牌来自己搞一个演出，你这个不可以扼杀纯粹的市场行为。 好， 是不是 这个疑问咱们马上请教一位专家。他呢是中国演出业协会的常务副主席，叫朱克宁先生。 他是将军吗？ 这个是个隶属于文化部底下的一个非盈利的企业。 不是将军， 应该是非盈利的机构。他们是整个演出业的一个行业的协会，很多演出的事儿他们都管，也制定一些行业的规范。 好的， 来听一下他对于这样一个通知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来做一个政策方面的解读，稍后见。 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好，咱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来自于中国演出业协会的副主席朱克宁，听听他对于这个通知出来之后会对谁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节俭办晚会到底有什么后果。 首先来问他为什么会出台这么样一个通知，什么样的背景。 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从中央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发条反对这个奢靡之风，反对铺张浪费，那这个现象在中国社会各个行业中都有所反映，所以他这个五部委的这个文件和中央的整个的目前的这种精神是一致的。其次呢，从这个演出行业来讲，最近几年各级政府对文化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给予了很大的扶持，但是这种扶持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政府脱离了他的本位，他直接来办文化。那么有些地方政府搞了很多的节庆活动，由于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是由政府出资来办的，所以他不计成本， 请了一些大腕的明星，请了一些什么，把原来的市场价格啊人为的拉高了很多，而且加上一些这种舞美啊，舞台设计各个方面这种这个铺张浪费啊，怎么在演出行业里头造成了一个是把整个演出成本拉大了，另外一个呢，它造成了演出行业的一种不正之风，也就现在就做演出的人啊，一部分人他不是去很好的去研究市场如何来操作，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去获得政府的这个支持来获得政府的钱，这样把整个这个市场啊，就是这一些没有政府资源的这些演出商来讲，它就造成一种不公平的市场环境。 嗯，那其实啊，大家就还非常关心说这样一个通知出来之后接下来会对谁的影响最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些新闻就说其实对内地的明星尤其是大腕可能影响不算非常大，真正有影响的就动他们的利益难捞的是港台明星，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不然，其实很多内地的演出商包括艺人影响还是很大的，你知道全国每年大概有近5000场左右的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如果要说请明星的话，一般都是请港台或者内地的大腕，是吧？如果这些活动大部分停了的话，不仅对港台对大陆的很多靠着这种活动来为主要的挣钱方式的一些明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那连着这个通知出来的还有另外一段新闻，就是央视的老牌节目《同一首歌》，其实5年前呢，《同一首歌》就已经停了，但是想想当初它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去到地方上演出，地方上的人是觉得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儿啊，但后来呢就伴随着质疑了，质疑它太铺张浪费，太奢侈。那其实这样的节目呢还有存在于中国荧屏的必要吗？ 嗯，就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其实同一首歌，那就当以前的事情，其实现在央视有很多的节目也类似于同一首歌， 是 这一类的节目，毁誉参半吧应该说。有一部分来说它应该毕竟带动了当地的一些演出市场的繁荣，但是呢这种带动很大程度就是这一类的节目都到了各地的地方都是由政府来支持的，也就是说政府对举办这一类的节目然后来宣传地方的一些业绩，甚至包括自己个人的什么，比如露个面啊或者宣扬一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政府对这种的兴趣，官员呢对这种演出活动的兴趣远远大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他更关注的是日常的演出活动啊，所以我觉得把这一类的节目加以一定的程度上的遏制，可能会对于日常的演出市场的活跃会带来一些好处的。再简单的再说两句，其实这个不光是这个现在这五部委的文件，然后中央八条出来以后，今年整个对演出市场对整个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带有一些冲击的， 有冲击的。 对于我们来讲呢，现在更着重的是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去挖掘这个市场的潜力，挖掘怎么去做一些好的节目，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真正把演出市场继续还要给它带动起来，带活了。 嗯，您说的这些冲击算是好的冲击吧？ 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你想，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政策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一刀切，不一刀切的话也很难。就会这个漏洞很多，但是一刀切呢有时候又会对某些具体的事情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比如说呢， 其实有一些演出它是需要一些投入，需要做的一些比较大的，或者说需要一些豪华的壮丽的这种场景，那么这些东西呢一概的全部说不允许，全都是做很普普通通的那种场景，很普普通通的小演出也是不是太合适的，因为演出的门类很多，就像演电影一样，有大制作，有小成本的影片，是吧？它是不一样的，一下全部都会花一的说你不能够做大制作，所有的电影都只能做小成本的演出， 也在这个影片同样也是不合适的。 是， 但是我们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要是一放开了，就是你很就收不住了，那样的钻的空子就太多了。其实我们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是不是在奢华上，而是我们是不是根据真正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去打造这些节目。而这个呢，因为是演出商自己来做的话，他一定会算成本的。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政府来做这些项目的话，他不算成本，所以说造成了很多的浪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中国演出业协会副主席朱克宁先生的这个访问哈，这个朱先生讲的我觉得非常实在啊，把这个问题的几方面都点到了，最后一句这个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楚，有的人差钱，有的人不差钱，政府呢他办晚会他不计成本，他为的就是领导要露个脸，或者说所谓的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最终的目的是推动这个商业，对不对？那包括我这个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比如说哎，认识一下这位女明星啊之类的，哎，吃个饭， 接下来就看发展， 看发展。那这个是政府他的一个考虑，他反正用的是财政的这个支出。如果说是对于这样的晚会，我觉得当然这种晚会能不办就不办啊，也不应该办。但是有一些晚会，比如说纯粹的这个商业的行为，比如说像澳门的这个赌场的 水 舞间、这样的晚会，它也不是财政部出的钱，你这种要求他去节俭办舞会，你说这个水舞间不能演了，你这个只能不能在水里跳，只能在岸上跳，这个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道理了。 他刚才讲的三点我讲的非常好，首先、办晚会去地方上大搞特搞，官员的兴趣大于百姓的兴趣，露个脸儿， 这不是给你老百姓看， 致个词，剪个财，说两句，甚至拍个片儿，哇，对我的个人政绩，全国人民都认识我了，让朱明奇的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认识了、 这对啊，这很简单的，因为这个节目比上同一首歌，它是上央视的， 没错， 就好比你上了一次新闻联播， 这么大的平台、你包括一些明星啊，我看过高林生，我刚才说那篇文章嘛、他在几年前就隶属同一首歌的三宗罪，他说我的这个演出费用是别的一些商演的十分之一，甚至是零。可是也 愿意上， 没错，央视这么大平台，你想中国几亿观众一下子就记住你这个人， 那是不是 这个后续效应， 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作为一个 promotion 一个宣传的活动， 没错，所以呢就说这个 是政治，他好比花钱买广告了， 面子工程。第二点他讲的这个不能一刀切，你确实是很多现在政策上面的比较懒惰的思维，你也不会分，这个需要大成本，就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澳门那个这个水舞间，它确实大制作之后呢，吸引的这个客源是源源不断，让它可以演下去的。它这个豪华制作，你看它后面这个大的场地啊，就制作的那个区域，人家说是几个球场那么大， 对， 是足球场那么大。 就像迪士尼每晚放烟火，你现在不能说要节点办会，你少放两只，你别放。 所以你看，这应该是纯粹是市场行为吧？如果有人觉得就该这么豪华，我就愿意花这么多钱， 对， 而且我看了之后我还愿意再来看，那说明你是办得成功。你牛， 对， 好， 你扼杀不能扼杀别人生意成功的机会哈。 第三个，他说真梗现在的这个问题还不是奢不奢华，是你市场的问题，就刚才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真正办得好，也不在乎你多放几个烟花呀，你多请几个大腕明星，关键是市场的选择。就包括同一首歌，你说他为什么在五年之前就淡出荧屏，没有等到现在发通知什么奢侈之风啊遏制，不是这个原因，根本就收视率不行了，观众的口味变了，没有人看了，那你还办干嘛？ 但是我知道这个同一首歌刚从这个央视的一个所谓他这个央视主导的一个节目变为央视外包给这个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这么一个商业性质的节目，他有一年改制啊，就是会给他有一些盈利的要求。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遭到了当时国内很多演出商的反弹。因为你有央视的平台，然后你来跟我们抢饭碗吧。我到这里来央视来演出，我卖门票。卖门票，而且还在央视上播。你等于说你是一个垄断地位的一个大家伙杀进来了，分了很多地方演出商的这个根，所以当时是遭到了很大的反弹的。所以刚才这个朱克宁先生讲到这个地方的这种演出状况啊，我觉得现在出台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也是有一定的原因或者它的理由的。为什么呢？现在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力量太强大了，我不计成本的这种投入，我就把那些需要算成本的需要计成本的那些小演出商的市场空间给挤没了。所以你现在好像是一刀切说都不能演了，也有它的好处，就是 哎，这个口子就收的比较窄，说不定呢，这个还给一些小演出上的他有一些生存的机会，不然的话，你总是留这么一道缝，这个总有一些人就能开着卡车就过去了。 我想的，我想就是在这些晚会的一些一个给一个不同的单位一个概念，就是说是公家的一个活动来的。 对， 那如果有公家的支持，就是有政府的支持，就是他们可以随意的做的有多大就多大，这也不用去计算一下，就是我们这些节目是不是吸引人。 对， 因为这些晚会的节目肯定养了一条很大的企业链，就是有很多 产业链， 对，有很多人就是靠这个晚会去生存的。但是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出来了，我想的这个地方如果花钱方面就比较理智一点，就不会大花特花在一些就是不吸引的一个节目里面。 是， 哎，确实，刚才其实咱们的访问呢，应该总长十几分钟，我中间剪了一小段，中间呢，朱先生还说了一段，他说现在的很多明星啊，他专门就是靠去上晚会，而且呢，本来他们这个商演的价格就按市场价来说，没有像现在这么高，但是后来为什么能哄抬的这么强烈呢？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在比， 对， 比如说你广东汕头，你请了个谭晶，我出100万。结果呢，旁边深圳我又要搞晚会了，你们请了谭晶，我也要请，我还在谭晶加一个谁谁谁，结果呢，所有人都在抢着一个人，他本来值不了这么多钱，大家都抢之后呢，就可能100万还请不到了。 哎呀，这钱少赚了。好，休息会儿，三点话新闻接着讲。 香港的竞争力下跌，香港与内地城市直接竞争，在他看来，有危机也有转机。 其实香港我现在不是一个十字路口，我觉得香港是在一个高速公路。 他认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同时背靠中国内地的庞大市场，这独特优势难以取代。 香港的发展不可以单看香港本身的发展，有配合国家周边的城市，它的成长的过程也给香港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 对于有人批评香港营商环境不及往日，但他却认为香港的商机从未减弱，随着土地供应增加，未来发展仍是相当乐观。 我看到的不是他们要离开香港，是他们要进入香港的市场。我们头痛的就是没有那么多土地，所以在供应方面 供不应求， 又一定要把它做好。 凤凰 U-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香港下一步，专访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 8月19号下午2点，凤凰 U-Radio 综合台首播，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究竟何去何从？ 与凤凰 U-Radio 一起关注 香港下一步。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谢谢。 这个在今年的春晚恐怕相对前两年的会有一个， 对，今年我打算 看一 看， 因为今年咱们有冈本组合、冯小刚和赵本山哎，这个是其实光是抛出这两个名字来就已经可以吸引很多平时不太就是其实可能已经不太看春晚的朋友好去关注一下春晚。 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春晚你要是完全找央视原来导演，他根本办不下去了。 这个晚会的文化 必须得找外援， 我觉得这个是你说全世界喜欢看晚会的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喜欢看晚会。 是啊， 这个但是这个晚会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国特色。你到别的这个国家或者即使在 香港 啊澳门都晚会，你要是像中央台这样的晚会很少很少。你说像日本我知道有个红白歌会红白歌会也是， 它基本是综艺娱乐节目。 对对，综艺娱乐节目。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像咱们这些可以培养一批所谓晚会歌手，资深一整个晚会这个生物链，还有制造一个每年的话题的，在国外真的找不到。 在国外人家可能比较实在，实在在哪儿吧我首先我得承认我没有一台晚会我可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你有你的喜好，我有我的喜好，我没有必要就花着吃力不讨好你说我几个小时的节目能讨好所有人吗？非常难。第二个，我没这么多钱。 对， 你说在美国我去哪儿申请什么政府一年搞几个亿给你弄这么一台放烟花似的？ 你奥运会开幕式也得很这个精打细算。 对啊，你就一个晚上几亿就烧没了，这是太不划算了 对，所以还是 我觉得这个出钱的人不太一样、 嗯、 咱们很多政府在掏钱，财政部在掏钱，在办这些晚会、 嗯、 咱们考虑的是这个最后的宣传的这个效果， 好看 啊，好看、 嗯、 领导露面几秒啊， 歌舞升平，显得中国太平盛世非常和谐。 对对，你需这个咱们有很多宣传的任务在咱们的晚会当中、 嗯、 但是如果作为一台商业性的晚会的话，恐怕它也办不成啊，现在很多地方办的那样。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卫视就喊苦嘛，你说广电总局动不动又来个限娱令啊，又来个什么限制庸俗节目啊、 哎、 什么歌唱 比赛，真的是很难做、 嗯、哎，但是这个你真的交回给市场我觉得比较好、 嗯嗯、 你观众遥控器来选择嘛， 对、 嗯、你说你太多了观众不看了，那自然人也不会再办了嘛、 嗯嗯、 还有一个呢，其实现在说反对铺张浪费中国晚会太多呢，不是现在发通知才出现这么一问题、 嗯、 早在两会的时候、 嗯、 著名演员，我知道是著名琴妈妈的偶像濮存昕先生、 哦、为什么好、 哎、他呢就给你提了一个提案、 嗯、 他就说呢，现在中国的晚会太多了、嗯、说严肃你又不严肃，说娱乐你又不娱乐、 哎、对， 四不像、 嗯、 对， 所以呢文艺啊应该回归到文艺本身，这是冈本组合赵本山先生的原话 对， 文艺应该回到文艺本身，你就是娱乐大家、 嗯、 你就让大家笑、 嗯、 你该教育大家就教育大家，你别现在整个四不像、 哦、 晚会呢还起到一个教化人心的作用，教委的事儿全部交给央视了，人家央视这个压力也挺大的。 我也同意，就是将这些晚会或者是大型的节目的主权都放到民众的那个口味里面，因为你花了太多钱去搞这些晚会又没有人看，就是花太多的钱，钱是怎么来的，就是从民众去拿过来的，就是有一种浪费的一个感觉， 花自己的钱给自己上堂课。 对啊，就是如果市场有一个筛选的，就是民众看了，比方说之前有一些节目，一些跳水的节目，一些明星的节目，就是 跳水好像 没了， 就是比他们会选择就是哪些节目就是有人支持，你多办一些也比较也能卖广告、 嗯、 那为什么不这样做， 这个就是纯粹的这个商业思路了，你这个卖得出广告、 嗯、 有收视率你节目就能办， 但是你 像香港的这个大部分的晚会一点教化功能都没有， 没有的没有。 哎，但是香港你说现在晚会啊、嗯、内地的晚会之风真的是吹到香港来， 有的时候有一些哈、 啊，好像是亚视吧，他们也办什么感动香港，这根本就是跟央视学的嘛、 嗯、 就有些晚会 就领导讲话， 哎呀，哈森一提到简直是摇头叹气， 楷模上来这个流眼泪，然后最后拍手发个奖杯。 对对对，我抹不通他们是怎么样去考量，就是怎么样做一个节目的，因为这个感动人物的，我不是去批评某一些电视台，但是以前就是每一年有一个什么感动时代人物、 嗯、 现在好像每个星期都感动你了。 你被感动了吗？ 你感动 了吗？感动吗？那就是我就是听哪些工作人员比较同情他们，对， 因为他每个礼拜都要感动一次，当然头疼啊。 对，你每个礼拜就没有那么多感情去感动了、啊，就是每一年有十个很特别的例子，你就能感动，就是你每个星期就找十个人、二十个人出来，怎么去感动了、啊？ 哎、 嗯， 但是你想啊，就如果说 这有点像我小学的时候，每天写那个好人好事记录本，一定要今天日行一善啊。 哎， 我今天一定要想出做的那件好事。 商业电视台跟这个公立电视台，它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你说公立的电视台，国家的，它必须是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导向作用，它有它的底线的，就有一些所谓的正能量是它必须去发挥功能、 嗯、 但商业电视台你何必承担这个， 你不要宣扬负能量就可以了， 对，你不要，你有自己的底线没错，但是你现在做的事儿就好像不伦不类的，也确实哎，香港人也挺惨的。 是，你说这个晚会哈，这个我印象很深的，香港政府、嗯、今年搞了一个家事香港的一个主题宣传、 嗯、 哎，这个宣传让人觉得说好听点是很复古啊，说了难听点就是非常的落伍。 嗯， 搞了一个家事香港的这样一个宣传，然后就是找一班政府的这个官员出来站台， 嗯， 然后也请个这个明星唱一首主题歌， 嗯嗯嗯嗯、 然后呢，哎，有一些这个所谓下基层的这个合影啊， 嗯、 这个套路好让人觉得 这个 似曾相识，但是又不是很对劲儿，还是他、 嗯、 感觉你用。所谓我觉得政府跟文化之间始终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关系，你不可以说我政府不注重文化，你这样的话所有人会觉得你这是一个没文化的政府，但是你如果花钱去办文化呢，人家觉得你更没文化。 对，其实你刚才举这个例子，就是如果 现在搞这些在香港搞这些节目就是特别的奇怪，因为以前都没有， 嗯， 你突然间现在这个年代还做这些东西出来，就是大家觉得很， 大家觉得文化的发言权是在民间的，是在社会的啊，或者说至少是在市场的，怎么也轮不到你政府来。你看这个香港政府要搞文化局长，这个局长就选不出来。 其实我也可以发表一下，除了这个晚会啊、大型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香港的政府就是最近几年都久不久拍一些广告出来，做一些公民的教育。 对， 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多余的，就是以前就是香港没有这些什么的广告，就是每个人也自己学习的。有自己的素质，但是现在的派很多不同的广告，就是要你关心你的邻居，关心你的父母，关心你的子女，还有这星期天我们要怎么样跟社区多活动，多互动什么的，这是觉得 不要卖假货之类的。 哎， 你说这样的广告 超奇怪， 这样的广告，我觉得这。这个持平一点来说，我觉得拍得好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拍得不好， 关键有的拍得太差了。 对，关键是还花了纳税人的钱 啊，而且不便宜哈。 好，咱是真得向这个冯小刚导演学学。冯小刚说了，今年办春晚最大一个特点，咱就是要接地气啊，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大家可能也不喜闻乐见的，根本就不是发生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不说人话的节目，咱就不要了。好，今年的晚会呢，虽然说应该是没有过往的排场了，但是春晚那我还是决定今年得好好看看 啊、哦！现在才夏天呢，你就已经琢磨着这个 琢磨着冬天的这个节目了， 冬天的事情 啊，我也试试去看。 好的，今年这个可能春晚哈，在有第一有冈本组合，第二有这个节俭令，还看大家看他们怎么把这个非常有限的佐料给他弄成一锅好菜。那接着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在《纽约时报》的披露呢，一份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显示啊，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机密了。美国的这个证监会就根据还是摩根大通自己公布的季报文件中披露的一项内容的进行调查。调查什么呢？摩根大通呢在中国的部分雇佣了前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以及呢前这个光大集团董事长的儿子，这两个高官只是恐怕很多外国的主要是银行部门投行的雇佣众多官二代当中的两个人啊。那其实这样的现象，如果说你在这个圈子中有所了解的话，其实也见怪不怪，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这样的这种组合是不是组成了一种这个权钱结合的基因啊？或者说的更严重一点，官商勾结是不是就此形成啊？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启动，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谢谢哈森。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摩根大通在华雇佣官二代，是否正在孕育权钱结合的基因？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早已经开通。 首先是来自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外国投行在华雇佣官二代？ 好，这个问题我再看啊。这个他们这部分人呢，在我们国家呢，应该都有很厚的人脉关系。他用他的目的呢，主要就是把这一部分很厚的这种人脉关系呢，为他所用。然后呢，来达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人家的利益最大化呢，损害的是哪一方呢？那就不要说了，对吧？那么再从另外一个层次来看这个，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不管是伙伴也好，朋友也好，没有哪一个伙伴和朋友希望自己的老二对手比自己强。那么他总归要采取干扰、阻挠各种各样的方法，这种是肯定的。对吧？那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社会呢要树立我们自己的正能量，要教育我们要有信仰。祖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好的，谢谢江苏的赵先生。好，赵先生听上去对于这样的行为不是特别的乐观，有很多的批评。接下去是 上 海 的 杨 先 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杨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在金融行业里面可能是不成这个公开的一个秘密了哈？在华的投行有很多中国的官二代在任职。 我觉得这个看吧，如果那些官二代真的，比如说有真才实学啊，或者确实履历啊、背景都很棒，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警惕有一些可能权钱交易的可能性的存在。如果有这些。可能是贪腐的行为或者叫权钱交易不合法的行为存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披露，然后去依法惩处吧。 嗯，好的，谢谢上海的赵先生。杨先生好，这个有很有趣的一个细节，这个是摩根大通自己披露的这么一个细节，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外部的压力，还是他自己就是主动的披露了这个情况。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啊，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话题挺有意思。 嗯， 因为这个高干子女啊，参与这种商事啊，代理这种国外产品，在中国很正常，双方都得利，是吧？ 嗯。 而且呢， 您说的双方是哪双方？ 那当然了，外资和这个代理的。 嗯，不是外资和其他的中国人。 对，完了呢，完了，华尔街这次的以官二代的，你说合作也好，勾结也好，每个人站的立场不一样，是吧？ 嗯， 这词儿都可以用，是吧？阿里也要上市了，里头也有不少大人物的背景。我就觉得这次美国媒体挺逗的，学习中国网络反腐，把这事儿给捅出来了。你说他是帮助我们反腐的，还是诋毁我们官二代啊？ 嗯，人家也许只是报一条新闻 啊。薄熙来，就说他目的啊，咱不是老说目的，薄熙来不是就把大批的工程给了官二代吗？政权交给自己孩子是最可靠，钱呢，咱也肥水不能流外流外人田，是吧？ 嗯， 肥水不能流外人田，让他们早点建立大康，体制不改革，这样。你们炒作这件事儿，就是影响党的影响，是吧？也影响中国经济。不知道今天的实话能上多媒体吗？ 谢谢赵先生， 谢谢，非常实在。其实看《纽约时报》，他强调，他说现在呢，我们掌握的文件呢，其实并没有证明到现在这两位官二代，他们实际上用他们的身份来获取中国生意，也没有认定说呢，他们目前的这样一个资格是不胜任在这个投行的工作， 是 就没有证据。但是现在这两位已经离职了。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李小姐您怎么看？ 嗯。 李小姐， 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这么武断的看。我觉得在国外也会有这种，比如说官员或者是很多有身份的人，他的子女，进入好的公司或者好的单位。但关键是对于这些就是真正身处官位的这些人的权利，能不能够做到监督和能不能够做到制约？ 嗯，所以关键不是二代的问题，而是一代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小姐。那今天最后一位来自湖北啊，邢女士，邢女士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 啊，我怎么看？我是想哈，这个高官的哈，有很多人的哈，他们都是说掌有权力的。 嗯。 在我们现在来讲啊，他们哈剥夺了人民的许多的财产。 嗯。 像我们的房子拆迁，对吧？仅现在7年了，不给我们补偿安置，这些的人呢，他就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现在就是说裸官了，他们的子女亲属都在国外了。 嗯， 而我们今天至今没有能补偿，而且面临着第二次周转房的相拆迁，我们强抢又什么都没有了。7岁的孩子不仅剥夺了居住权和饭碗子，而且连上学的权利都被政府剥夺了。 嗯， 我们作为家长都成为残疾人了，被警察打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个高官，政府里的高官，他们的权利大于法了，他们对人民的举报。采取了定位监控，实际上就是下令警察去打家中杀人打。我们就住在五四医院，所有的被打的人都分布在各个医院，成了集中营。 嗯， 打的都很惨烈，都。 所以，邢女士不好意思打断啊，您觉得这个跟这个在华的投行雇佣官二代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很有关系，他们官二代很有嫌疑，是吧？他们的权利、他们的钱都哪来的？应该查。啊，为什么他们超出的收入这么多钱，而且没有人查？到了美国来讲，到了其他国家来讲，是不是他给他们一定的权利或者职位？他们的这些职位和信用的以后对我们国家，这是一种耻辱。 对我们人民这是一种耻辱。 好的，谢谢。应该是天津的邢女士。好，这个邢女士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哎，我这个之前听到过有一个分析啊，指出外国的这种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金融的这个机构，在华对待这种高官子女的有一个总体的态度。 嗯， 通常你要愿意来呢，我会雇佣你，但是我不会把你放到特别核心或者特别关键的这个部门，因为他需要考虑到这个风险。 对， 万一有一天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出了什么事儿，如果说我把你这个放在太核心的位置的话，可能影响的是我所有的在华的业务，所以我很多时候把你当成一只潜力股。 是你说的出了什么事儿，可能不是他本人 啊， 可能就是他父母或者是他的亲人们有什么样的事儿，这个时候真的是树大 招风，这个是很大的这个中国特色。 好，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钟明基， 我是樊素，拜拜。